谢大姐相劝， 小女子我也有伤心事，你我不是苦 大姐嫁至哪里，要往哪道而去？ 我本只在蓬莱村，千里迢迢来投 都是一样的迷糊了， 这样大过不嫌弃，我愿意。 哦，怎样？怎能成婚？何况我满身富家娶为奴，怎能含饴同受苦辛？哎呀，大姐，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。 哎呀呀，耽误了大哥的路程。但我这厢与你赔礼， 这厢还礼， 你准备包裹收纳雨伞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是礼不礼也是算不得的。 你好，我就与你放下包裹雨伞。大姐，这厢还礼。 有理无理，包括玉三我是妻。 哎呀，我的包括玉三哪里去了？我的包括玉三哪里去了？我的包括大姐，你怎么把我的包括玉三拿去了？ 爷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的？ 哎，分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的？ 是我的。 哎呀，是我的。 哎，是我的。 大姐， 你放手， 你放手，你放手。哈哈， 在这荒郊野外，一男一女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 公公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，信口乱说？ 哦，你二人敢不是夫妻吵架？ 哎，我与他非亲非故，哪里来的什么夫妻？ 哪又为何争执起来？ 哎呀，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是个行路之人。方才我从上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路途；二次我从下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又拦住于我，使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。她与我赔礼，我就与她还礼；她说我肩背包裹，手拿雨伞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十礼不礼，不能算的。二次我就放下包裹雨伞，与她还礼。他 怎么样啊？ 他就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。公公，哎，你说哪个有理？ 如此说来，

告辞了， 宋公公。 免宋。 哎呀， 什么钥匙？ 嘿嘿，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 啊，万有俱全。 赵王，小小的凡间妖孽，竟然跨此海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师傅，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，对吧？ 你知道什么？请我进去。恩客。原来是二位道斩，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。 贫道几寿， 殿前有一道斩，请坐。 告我坐。 不知道长管理小弟有何见教？ 他来包号购买四味药草，不知可有啊？ 闯关潜规，这往干民九州八府的药材，应有尽有。 我喝下好大的口气 啊！道长不请秦父当房， 贫道口饱不用当房， 请见。 听了。 如一般，三呀奶奶烦恼高，四呀奶奶怨气烦。 哎呀呀！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道长 啊， 你早来三天也好，迟来三天也妙啊。 不迟不早，刚刚凑巧，哪有来？ 道长有所不知，小店存货买完，信用未到，请道长到别家去买。 嘿嘿， 我来问你，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 这万药俱全。 招啊，既然是万药俱全，贫道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，你一味俱无，真说是万药俱全。 道长， 童儿， 哎， 将招牌打碎。 是。 且慢。道长 啊，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，稍事复有便是。 这经商买卖， 信用未泄。 好，好一个信用未泄。 你 哎，师傅，你笑我啥？ 你哪里知道，为师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啊！ 那不是， 谅他也拿不出药来。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，稍时再来细说。与他。 哈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，口点四味怪药我猜，看天本草无

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位。 请讲腰带， 还是口宝？ 请讲。 听了，原来有这事情，一一卷起，二要买举不停。哎呀来夫妻相亲我乐意，只要来二姑娘亲，二姑娘亲，二三姨。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奉命黄连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体谅。 讲，接着讲。这四味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零点四味，啊！ 请讲。 听了。你要买药材三升，还要买药材一杯酒，还要买。香巧玲珑，这奶茶不是药材呀？ 请问道长，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？ 装的是药。 哎，赵四，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说， 就算是药材，这奶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哇啊？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，好一个万用俱全！如此，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。 这， 你 点吧， 你就听了。你要来天上三分分， 看天上各三分， 他要买天上一片星空。 一出东方红彤彤， 咱要买天上 要每天上桥舞龙， 你说地他得地、你对又对不过他，难又难不倒他、我看你啊、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呀，不是，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收了。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位，让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，贫呐，还要点上四位？ 怎么？你还要再点呐、 怎么样呢？ 你点， 你听， 你点，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果然，有对。 如此，

从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太师爷恩遇，殿下佳女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 妹们胆小真邪恶，恰不见秋香美若绝，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阴渺茫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的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，不，荆棘围路显青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点点。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三分恩，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归王的莫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。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面，是我这一了，冬夏之间。气势冰霜，冷雨冷雨多饥渴，夫唱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牙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们多爹多走，只有一秋香，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下。我做王。 一生，我到死你红日可天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子我说愿长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